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身越重阳，轻描时光漫长， 这是我夫妻日记里的

煽风点火，雨夜静静走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 在深深沼泽

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 如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不光是好胜，一些一争我会是谁的替身，真作假是假当真。说来遗憾，就算我有多坚韧，若有似无有什么凭证。半喜半悲，爱本来是双面人，是非任他们议论。每半夜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，一些一争我会是谁的替身，真作假是假当真。每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。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每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。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别走漏风声，爱你却比死更冷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